陶瓷餐具，经检查之后发现两个货柜各藏有大约500,000支怀疑私烟。台湾新增33,330宗新冠本土确诊个案，是自去年11月1日相隔64日之后，单日确诊数字再度超过30,000宗，较上个礼拜同期上升19.3%。再多17人死亡，年龄介乎40岁至到90几岁，其中16人有癌症等重大疾病或者慢性病史。另外新增541宗境外输入个案，是2020年疫情以来境外输入宗数最高的一日。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93点，升647点，总成交金额1,4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5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蚊，升15.8；阿里巴巴96.4，升7.75；美团181.3，升4.5；盈富基金20.92，升6.6；京东集团241蚊，升16.2；快手77.55，升3.95；友邦保险91.35，升3.05；中国平安55.7，升2.85；恒生中国企业71.5，升2.32；药明生物66.2，升3.6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8，英镑9.418，瑞士法郎8.43，澳元5.372，加元5.765，新西兰元4.957，欧元8.297，每百日元对港元5.9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55。日经平均指数报25,716点，跌377点，港金报17,360蚊，升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9.31美元，卖出1,860.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元朗公路嗰边嘅交通啦。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之前近住福亨村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好多车嘅，龙尾去到屯门公路过咗珠海学院嘅，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元朗公路去元朗方向，由福亨村一路去到屯门公路近住珠海学院嗰段咧，都系相当之多车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在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的支路都分别多车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繁忙少少，而七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在模糊街，港岛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到兆辉台那段现时就比较多车。九龙方面，红磡的学园东街部分路段因为有些紧急维修，学园东街去码头围道方向近住红磡道至民乐街那段现在是封了路的，而红磡道去土瓜湾方向的车辆禁止左转学园东街，受影响的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佐敦的宝陵街就因为有些紧急水务工程，宝陵街近住上海街至庙街那段现在是需要临时封闭。安全车速报告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去元朗。 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5:52，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7:04。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2023更有爱。 我是三五成群的阿涉，新一年为家人做好的一件事就是不要做厕所所长，即是去厕所不要只是挂住玩电话，冲凉不要冲那么久，快啲让翻个厕所俾有需要嘅屋企人用，咁大家先会住得开心，唔会掹整。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我系陈家乐， 我系汤仪。 用唔同嘅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掂。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识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 用智方便可以登记医健通和登入他的 App， 上 iamsmart.gov.hk 了解更多。智方便接通网上服务，样样掂。 阿姐，忽然间尖寒尖冻，个头又有啲晕，个肚又好似有啲痛，我究竟有咩病啊？ 唔使咁惊住，疾病未必系你谂得咁恐怖嘅。电视节目《医生与你》有我郑瑞文， 仲有我梁海宁， 同埋我黄婉曼，连同专业嘅医生团队， 俾你深入了解各种疾病，从而减轻担忧同恐惧。 《医生与你》 今晚8:00， 港台电视31。 国剧830， 新居。 冯晓琴带住肚嫁入顾家开始已经10年，而大姑姐顾清如就一直提防住佢。顾女意外去世之后，顾嫂间矛盾不断升级，单亲妈妈冯晓琴几近绝望，但佢亦由此开始探索自身价值嘅过程。 国剧830，心居， 1月3日起，逢星期1至5晚8:30，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2023年1月4日星期三的骚动音乐啦，咁啊，寻日就即系叫做一个回顾啦。我哋两个各自拣咗自己喜欢嘅2022年嘅派台作品啦。 冇错，好开心啊！听得大家都应该 系大家如果 自己话大家听到， 嗰个大家意思系我同埋阿斌两个人嘅大家咯。 系啦，真系好多人啦。 大家如果即系呢个大家就系听众啦。如果你错过咗或者好奇会想知道我哋拣啲咩歌，可以 听 翻重温啦。寻日骚动音乐啦，或者上去睇我哋嘅 playlist 会知道我哋拣咗啲咩歌嘅。 冇错， 咁啊，今日就新开始啦，真系。就新一年嚟啦，咁今日嘅嘉宾咧将会有 J 风冯允谦嘅， 开心啊！第一即系新年第一个嘉宾就已经即系同阿 J 风倾下偈噶嘛，可以即系了解到佢新一年嘅发展啦，即系亦都推出佢嘅新专辑啦，嚟紧亦都会有佢嘅演唱会啦， 第一个红馆啊， 冇错， 好多嘢分享啊，应该。 六點鐘大家就會聽到佢好多嘅唔同嘅感受啊，唔同嘅諗法咁樣啦。 當然仲有佢新派台個 Me and the Moon 都會同步介紹嘅。 係冇錯，咁啊今日我想講嘅嘢咧就係新年出街咧係特別容易撞到熟人嘅。呢啲似唔似嗰啲神棍講嘢咧？嗰啲嗱新年你行邊邊咧就特別容易就 撞到熟人 啦， 係啦。 但係唔知點解新年出街真係特別容易撞到熟人。我想講一件幾感慨的事情就是可唔可以話感慨感慨開心就係、是、 你講完，我幫你評下你係咩感覺。 話說我早幾日出街，我撞到一位好耐冇見嘅人，嗰、那個人咧係我以前嘅補習學生。 哦、 我幫佢補習嘅時候咧，計翻應該如果冇記錯嗰陣時係中一，咁所以咧其實而家佢已經出咗嚟做嘢啦。嗰、那個感慨係。哇，系咪啊？嗰、那个感慨就系、是、哇， 哇！ 你明唔明嗰种冲击就系、是、哇，大个仔咯， 一个阶段系好似以前诶，佢、系一个小朋友咁啦，你帮佢补习。而家咧，佢出嚟做咗嘢之后，大家嗰个叫做社会地位，大家都同一个 平等啦， 平等啦，大家都做紧嘢啦。 有机会佢可能高过我添啦，咁样 系啦， 即系学有所成啦，咁 样系啊。所以嗰个应该冲击系大嘅，我觉得 系好大嘅。咁但系。即係亦都好開心，就係見到啊佢而家叫做又生活好似幾美滿啦，即係同佢傾下偈嘅時候，佢嘅工作幾順利咁，然後又有即係佢感情生活又發展得幾順利咁，咁我戥佢好開心，因為其實我以前都幫。有一段時間未出嚟做嘢，咁好多時候都會即係可能幫啲小朋友補下習噶啦，即係初中啊、或者小學嗰陣時，小學生都有啲補習噶嘛。仲嗰個年代即係都唔介意講啦，仲係喺個超級市場嗰度黐張紙咧、 哦。哇，好耐咯，師傅 有冇印象、啊？ 我知， 因為 通常喺個收銀之後，隔離嗰度就有塊報告板就會貼噶啦嘛。 係啊，因為嗰陣時嘅智能手機係啱啱開始發展緊，仲係未係話叫做好通用嘅。年代啦咁樣，咁我記得都幫好多好難忘嘅學生補過習，其中有一個我都想分享一下，就係、是、我好有印象有一個學生咧，係佢有專注力嘅障礙嘅，即係佢係嗰啲叫做專注力不足嘅。 系， 即系佢会一路，即系第一佢系读写障碍，系啦，佢读写障碍加专注力不足，佢睇字咧，我哋平时可能系英文字，我哋左向右睇，佢系会变咗右向左睇。 O K， 咁所以佢补习嘅时候咧系好辛苦嘅。 嗯， 然后我记得当年我嗰个教育理念，唔好话教育理念啦，即系帮小朋友补习嗰个理念系一样嘢嘅啫，就系、是。我唔理佢个成绩最后系咪真系可以突然间由 D 跳到去 B 或者可能由 E 跳到去 C 咁样，我好少理呢样嘢嘅。但系我好想透过同佢哋补习嘅过程，令佢哋觉得啊，其实读书呢个阶段唔系咁惨嘅咁。咁我都好似我有时会觉得自己系似一个大哥哥咁样陪住佢啦。咁后屘咧。呢個學生呢，因為佢冇辦法好完整，你嗰陣時我哋補習，你都知通常一補就粒半鐘或者兩粒鐘以上㗎嘛。咁你 keep 住要佢睇字呢係好辛苦嘅。咁於是乎我就開啟咗一個唔應該開啟嘅鎖。我驚講出嚟呢，其實佢阿爸阿媽我諗到而家都唔知㗎。就係當時呢我會喺佢爸爸媽媽因為翻咗工，咁嗰陣時佢又唔係嗰啲屋企唔係嗰陣時未興裝嗰啲 cam 咧，咁我就會同個學生喺補習補到一半嘅時候咧，佢就話：，唉唔得啊，我真係好辛苦啦，我要揾啲嘢去 分散下注意力 玩下咁。咁佢最初就即係想我陪佢打機咁樣啦，咁我但係就覺得即係作為一個補習嘅老師，咁我其實唔應該同佢打機嘅，我亦都唔應該鼓勵佢經常打機嘅。於是乎，我見到佢屋企有一盤象棋，有一盤中國象棋，我話不如咁啊，你有冇捉過棋啊？我試下同你捉棋啊咁樣。咁然後我就俾一個挑戰佢，就係如果你喺一個月內 同我捉棋可以捉到赢我一铺嘅话，我可以有一堂唔教，即系唔 follow 住你学校书本入边嘅内容，俾你自己拣一个嘅topic， 想我同你上咩堂，你就拣上咩堂。咁于是乎， 佢开心啦，就听 好开心，佢觉得好有挑战性。 嗯， 佢就同我日日唔系日日嘅，即系堂堂。一去到一半的時候，他就會自動自覺攞盤棋出嚟， 就當休息咁樣， 就當休息啦。咁然後一路捉一路捉咧，你見到他捉棋是有進步咧，嗰下覺得啊都幾好，即係原來學習的過程是可以不是咁悶的、嗯、即係你透過一些咁樣無無聊聊的嘢，令到他可以專心聽你前面嗰半堂書是值的。可能捉完棋之后嗰半堂咧，可能佢会心散咗，但系起码佢听咗你半堂书先。咁、我觉得我突然谂翻起呢啲画面，我觉得哇，其实嗰阵时做补习都几，即系虽然唔系话真系帮到啲咩人啦，但系我觉得哇，都谂翻起而家啲小朋友大个仔成家立室，我觉得哇，好感动啊呢、這个画面。 我想问咧，咁捉棋嗰个补习学生，本身你邀请佢玩呢样嘢，系因为本身你对自己嘅棋艺系有咁上下信心嘅？ 嗰陣時我有操練過嘅，因為我以前喺中學係中意同啲同學捉棋嘅，雖然我冇加入呢、這個 象棋 學會，但係我係會去挑戰嗰啲象棋學會嘅成員，係 贏嘅你都 贏唔贏一時時啦，一時時 係有翻咁上下啦，叫做 嗰段時間操練得熟嘅時候都還好嘅，咁、 哦、 但係就擺低好耐，即係冇幫學生補習之後，我自己反而冇再捉。国旗 咁佢咧，有冇喺一个月之内真系捉得赢你一次啊？ 佢最后系捉唔赢我噶，佢、最后都系，但系佢你会见到佢由佢真系唔识捉棋嘅，我系一步一步教佢去捉棋，去到佢自己识得用自己嘅思路去谂点样，除咗我教佢点样行之外，佢、可以用自己嘅思路决定自己下一步，甚至乎下两步 系 点样行。咁嗰、那个你就会觉得。啊！你好似除咗書本以外，你仲教多咗一啲嘢喎，咁樣即係同埋即係點樣佢可以運用到自己嘅腦筋，咁我覺得嗰件事睇住係好 amazing、嗯。 但最後呢個就之後就大個咗冇再見翻啦，呢一個 冇啦， 即係唔係同一個嚟㗎啦。 我唔係同一個嚟嘅，不過突然間令我諗翻起呢一個學生，咁我又走去上網去睇下佢哋嗰啲社交平台，又係大個仔啦，又係做緊嘢啦咁樣。咁同埋我諗可能他出到嚟做嘢之后，我谂他已经冇咗以前小朋友我哋读书嗰啲学嗰阵时会好大压力噶嘛，即系一个小朋友佢可能有专注力不足或者可能有读写障碍会好大压力噶嘛，但系到你出嚟做嘢嘅时候，你发现其实呢件事唔系一啲咩咁大不了嘅事情。咁、我早几年都仲有同佢倾下偈嘅，喺佢考完公开试之后，系、 哦、 啊，咁佢就已经变咗一个好成熟嘅大朋友啦，有小朋友咁样， 又感慨啦，跟住 又好感慨，跟住哇，我原来个人生经历咗咁多嘢嘅， 原来你都教过唔少人啦、 啊，咁样， 我嗰时都有帮过人补下习嘅、但系我唔算多，我谂数埋，我谂真系两个至三个学生噶咋。咁啊，嗰陣時其中有一個補咧，就係、是、我個 friend 嘅細佬，咁就係補 geography。我最記得我自己啦，印象深刻咧，又係你就係有頭先個 part 唔係好想俾佢嘅爹哋媽咪知道啦。係 啊，冇錯。 而喺我個 part 唔係好想俾佢爹哋媽咪或者我個 friend 知道嘅咧，就係、是、我同佢補習嘅時候係補到瞓著咗咯。唔係佢瞓著喎， 係你自己瞓 著，係我瞓著喎。 搞 錯，即係我喺度講緊嘢嘅時候，我講下講下，我自己講到瞓著。你諗下我即係幾唔中意讀書， 都明嘅，明嘅。上堂都會恰下嗰種啦， 或者講下講下啊，你試下做呢啲題目嘅時候，我就會哇，因為好唔中意嗰種我寧靜到不行嘅空間咁樣啦。 係係係。 咁所以 佢自己好静喺度做紧功课嘅时候，答紧题嘅时候，你就会忍唔住小面咗一下啦， 系啦。咁后屘到大个咗又再见翻啦。后屘佢唔知完咗几多个学期之后就搞掂啦，咁啊冇再补啦。咁我印象中佢嘅成绩系比初头好咗啲嘅。 系系啦，唔会话突飞猛进到，哇！突然间全卡或者全班第几，冇去到咁夸张。但系喺佢嘅角度咧，佢印象深刻咧就唔系呢一样。我虽然都有问佢，其实你知唔知咧？当年我宝宝下集咧，我瞓着咗。 佢唔知噶， 佢知嘅、哦，但我冇问噶嘛。嗰阵时大个见翻面，佢又讲：我知啊，我见到你。不过我估你应该好攰，咁所以就冇嘈醒你啦。咁 识谂啊，真系。 同埋因为嗰阵时有啲画面我唔记得嘅，佢哋讲翻我先知道，就系、是、因为我嗰阵时系放工，过去帮佢补习嘅。咁、我嗰阵时放工应该系做紧睇树嘅嘢。系啦， 晒完一日啦，已经 系啦。我唔记得系 intern 嘅时候嗰份啦，定因为系真系毕咗业出嚟做嗰份。 嗯， 应该出咗嚟做嗰份嘅，因为佢哋好记得就系话，我每次上到去嘅时候都成个农夫咁样去嘅，因为咧我着住翻工套衫啊，戴住顶草帽去佢屋企啦，孭住个背囊啦， 上场攞着住嗰啲 polo 衫，晒到黑一黑嗰啲啊。 然后最癫系我 friend 话记得咧，我唔知第一次去补习之前，我 send message 问佢，话我嚟你屋企可唔可以借个厕所洗脚？应该我真系出去做完嘢咧，成身好污糟，特别对脚可能都踩嗰啲嘢湿咗定点啦。咁我就问佢：我哋两个可以洗脚？跟住佢话佢哋好记得我嚟到，借佢厕所洗脚，同埋戴住顶草帽上去咯。咁啊，跟住但系同一个咁样补妆嘅 feel， 你又觉得好啱数咯。 系啊，你连造型都切合翻你嘅身份、啊， 切合翻啦。咁但系最终，我记得我最后同佢补习嘅方法咧，去到咁上下咧，我觉得因为我有时候觉得好嘥时间嘅位系咩咧？我对住本书照讲啊，因为我照讲同本书写咗出嚟嘅嘢，其实我做紧翻译啫嘛，我唔教紧啲嘢嘛，咁同埋老实讲喺嗰个 syllabus 底下好多嘢，其实你背诵比较多嘅，了解嘅层面咧唔算好多啦，有边啲要可能一啲特地图阅读技巧嗰啲真系要教多啲嘅，咁但系去讲一啲最简单讲嗰啲咩 GM food 啦、即系嗰啲基因改造嘅嘢食，咁、可能佢会讲紧哦，佢嘅出现离不开都有啲咩成因，经过结果都系讲呢啲噶啦，咁其实呢啲 point form 嘅嘢真系冇啊，你记嘅啫嘛，咁所以后屘咧，我同佢嘅调节就系我话你可能花多少少时间喺我嚟补习之前咧。你首先睇咗哦，可能我 mark 咗哦，我哋下一堂上嚟咧就教呢啲，然之后你就到我嚟到时候，你问我有边啲你唔识，我先解俾你听。 OK， 系啦，你识嗰啲咁就唔需要我再 repeat 啦，因为我讲你都识嘅，咁啊嘥大家时间。或者啲功课你有，或者啲测验你又唔识嘅，你就攞俾我，然后我嚟尝试解答。 咁佢算好好啦，通常啲补习学生都系咁样答噶嘛，就系阿 Sir， 我识，我唔使揾你嚟补习啦。 咁我就会答，咁段姑你都唔会全部唔识，唔识晒啊！你考试你都唔系零分啦、即系你都可能有四十几分，咁我帮你补埋嗰六十几分嗰啲嘢咯。 Okay, okay. 即系类似一个咁样样嘅，即系我比较中意调节，可能因为我本身对读书冇兴趣，我可能我好知道佢闷个位喺边度，所以我想省略咗嗰啲位啊， 都啱 为对方 啱嘅，就你会佢件事推进得快好多咯。 系啊，咁啊，我唔知而家嘅补习系点样啦，我唔知而家啲靓仔或者个世界系点。 仲有冇私人補習嘅咧？而家個個都仲係去出咗上堂。 我啲 friend 到而家三十幾歲出嚟做緊嘢，仲幫人補緊習。 係咩？咁勁嘅？ 可能好揾我唔知啊。唔係，不過我個 friend 係語言比較叻嘅。 O K。 咁所以佢呢個真係有得教啦，即係去理解譬如英文，即係講 grammar 啊、學啊、生字啊嗰啲，咁即係有幫助嘅呢啲，即係。系啦，但系如果你系真系学术性多啲嗰啲，就我哋啲甩咗咁耐，好难帮啲小朋友补习噶啦。 佢哋帮我补翻差唔多嘅。 我哋而家最多帮佢补咩咧？补一啲说话技巧啊， 系 嗰啲咯。 不过而家冇得考俄罗。 系啊，所以都冇用啊。咁唔系，我下次同佢做访问时候问下佢而家啲补习佢哋系点样。佢而家就嚟要考嚟紧 DSE 啊嘛，佢都要加油啊。 我要世俗些吗？这就是现实。我要世俗些吗？不心底有不甘，跟他三步都要有好吗？人设的底蕴不需指引，我要世俗些吗？我要吗？黑房自言自语，倾出困惑，听声音多亲近，如替身。Oh, don't think too much. 打机解忧自有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 情人来故意一亲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 偏偏我赖这个想触摸内里真相。Oh, don't think too much. 进退为艰吗？我竭力前行，怕进退为艰吗？苍生仿似走失，担当出口之处我懂吗？无法自解困，只得拉近，怕进退为艰吗？我怕吗？当心脏和大脑展开对话，从虚空中想到另一个人。Oh, don't think too much。打机解有自由的部分。Oh, don't think too much。前来故意一阵问题，不要问。Don't think too much。偏偏我拉扯过想触摸内里真实。Don't think too much。不思不想似快将出品。Don't think too much。答案与什问题都要问 ，Don't think too much。方知我拉扯里的本质是最真实。Don't think too much。你听见自己吗？ 你有冇新闻之前听过有德王明德嘅排头作品叫做 Don't think too much？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最快星期日免检疫通关。消息话，政府向中央提出首阶段通关，重开的将会是连接深圳福田的东铁线落马洲支线口岸、敏感度客运口岸，亦都包括水路的港澳码头，连同疫情期间保持开放的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和机场、高铁和罗湖口岸暂时不开放。据了解，入境处人员已经在今日在港澳码头和落马洲支线为开关安排进行内部演练，通关初期会有配额，以先到先得的形式分配，最终的通关方案有待中央审批，预计政府最快听日公布细节。本港新增16423宗新冠确诊，本地感染有16022宗，输入占401宗。医管局呈报多63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1868个患者离世。23间安老和8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49个院友和3个员工确诊。650间学校一共呈报1320宗个案，涉及965个学生和355个教职员。日本收紧对中国旅客的入境防控措施，首相岸田文雄说，由星期日开始，来自中国的旅客在登机之前要出示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且要在抵埗之后接受核酸检测。岸田在新年记者会又说，日本会继续要求航空公司限制增加来自中国的航班。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说，中方始终认为各国的防疫措施应当科学适度，不应该借机搞政治操弄，不应该有歧视性的做法，不应该影响正常的人员交往和交流合作。在北京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说是提问今个月8号新冠病毒感染越累越管之后，中方对入境人员采取哪一种的防控措施。发言人毛宁回应说，按照关于中外人员往来暂行措施的通知要求，1月8号起，来中国的人员在出行之前48小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阴性就可以来中国，无需要向中国驻外使领馆申领

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仰望，随着拍子节奏送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成啊，呢几日我听到首歌好中意嘅，但系揾咗好耐都揾唔到。只歌系咁嘅，我唱俾你听啊！ 哇，得，唔使唱，唔使唱，好多人都同你一样揾紧呢一首歌啊！呢首歌终于派台啦，嚟自张曼莎嘅新歌叫《甜蜜在10:59前》。 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总？ 因为呢首歌得到一个花名叫香饼公主，不过改歌人咧系 Tyson Yoshi 啊，改 Tyson Yoshi 都好耐冇机会播佢嘅歌啦。 this is kinda true, cause I'm still thinking of you. 从情情人好吗？迎着幸福吗？还生气吗？谁人何时替我给你一个家？从前情人还好吗？算独身吗？还想我吗？无缘成为准爱，却又很牵挂。从前情人好吗？自己都惊讶。哎呀呀呀，分开加倍念挂。最后的我未是你吧？其实那天亲你时，难忘记他。让你再到吧，识破吧，犹豫心死才会不说话。其实这天都我亲他。 Don't you understand? 泰森·優慈以及古巨基合作的歌曲叫《第二最爱》。是啊，想回转头，当日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 party 当中遇上这个女士。 自轮塔下看你在颤抖，众人正义变快重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助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截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用浪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内，开始一次恋爱，等于那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却封锁要推倒障碍。他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污秽骨头空，听到清澈呼叫，尝试渡鸿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毒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 君以及苏道士合作的新歌，歌名叫《我们在结束时开始》，哪怕开始的时候一个冲动都好，唔紧要。 照在月光的心，能滴到天荒，蒙着薄霜的背，可压到地老，再拍就要分，为夜来会醉。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

just keep trying.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of love, the moment in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Let's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of love, the moment in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See the world in new eyes of love, the moment in times. You just keep trying. 之前的作品 Issa Sen 的英文版，由他自己亲自填上这一份英文词的作品，由 Manson Vibes 的 Moments in Times， 都是将他对于这个大世界战争不断冲突不断的东西的感觉。是啊，那个大世界的东西你真的改变不了，就可以理解为就是当你遇到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呢，应该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面对。我有时都挺相信绝处逢生的。 残破地壳却就高，到处已落索也落破于寂寥，铁塔浸没了数十秒，各玩笑不再纷扰。那夕照雨后了，陨落了，季节也已变，这病态已蔓延。暗处里度过，发现到最后我只剩低一个。然而无人可更改这乐观的信仰，如孤花总有日丰收的倔强，烽烟不会永久侵占这一张。微光中会遇上，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坐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还慢，如海负担忧吗，也不需要害怕。让冷雨被热血劝退，对抗着挫折就醉，过去便过去，别再顾我寄居，山野绿幽千里，那里亦有会遇上的你，能假想也是美。从出生到入世，从天真到忌讳，穷一生去历遍黑暗的洗礼，从相识这俗世，从不甘这限制，如孤坐更无法找到衣柜，从枯枝变绿柳，从天黑变白昼，如珍惜拼命去拥抱所拥有，如山崩困或骂，如海阔担忧吗，再不需要害怕。 这首作品有他自己填词、作曲、编曲和监制，编曲方面都邀请了黄少明，由伊人陈翠妍的派台作品《地球上的最后一朵花》。新闻回来之后将会有冯允谦的访问的。 I need a restroom, flu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如果美方当初没有政治化操弄疫情，而是好像中国政府一样以生命至上的态度负责任地应对，无论是美国国内亦或是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形势，恐怕都不会发展到今日这样。对于美方话中方在分享疫情信息方面缺乏透明度，以及白宫新闻秘书话美国和其他国家针对由中国内地入境旅客采取卫生措施，目的是保护本国公民，中方不应该报复。毛宁话中方真心希望各方专注抗疫本身，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应该加强团结，共同努力，早日战胜疫情。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现在去到骏景园。重复一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沥源村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骏景园。较早时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屯门市广场的意外清了场了，现在主要就是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就排到去富健花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近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龙尾星河名居，后些少龙翔道近住平石那段车龙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至到白雀街车多，后车少了。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是慢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多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福亨村路挤塞噶，龙尾去到富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来回、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上斜去元朗、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粉岭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今年有好多好事发生、啊。 上年嘅歌咧就出咗 EP 啦，亦都攞咗唔少奖项啦。嚟紧佢仲想红馆添，所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疾风骤劲， 哇！你攞咗卡文嗰句嚟用、啊，好嘢好嘢。 我哋骚动音乐今日嘅嘉宾有 J 风冯允谦嘅 ，Hello 波成斌斌，你哋好啊 ，Hi，Hello， 嗱，我哋又送上啊呢个卷轴啊，2023年我哋送出嘅第一卷啊， 呢一卷咧可以话真系今次系最大最大嘅祝福嚟噶啦，我自己都好喜欢呢一句嘅， 但 系 咧。 J 风燥极啊，系我哋知道要解释俾你听嘅，因为本身个嗰个成语咧叫登峰燥极。 Okay. 意思是咩咧？即系讲 achievement 啊，能力嗰样嘢咧，系非常之高，非常之好，去到极致，即系 ultimate 咁样样。 多谢多谢多谢。 系啦，咁我哋就将登峰嗰个字就变咗 J 峰呢个字咁样食咗落去，同埋嗰个英文字嘅颜色咧，系我哋同事 Carmen 写啦，都系。咁佢就跟翻你个 poster J pop 嗰个颜色写落去。 哇！ 即系有少紫紫地啊，粉粉地啊，咁样样嘅。 好有意义，但系我想问今次点解咧冇写一啲拼音嘅，好似上次咁样。 因为上次写咗之后，我哋唔想重复自己啊。 同埋咧，因为。呢一句咧，嗰、那個氣勢好緊要。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用呢、這個燥極咧 ，J 風燥極咧，嗰、那個中文字寫翻出嚟，嗰、那個氣勢好足夠啦。因為都祝福嚟緊，即係有你第一次嘅 紅館 演唱會， 係啊， 登上一個好厲害、好殿堂嘅舞台。 多謝多謝多謝。 係啦，因為我哋之前都有即係，就算訪問咪後咧，我哋都有問下你啊，跟住之後會點啊點？今次而家就正式公布咗啦。其實係 開心啊！你哋嗰日其實我第一次宣布就係我嗰個 album launch， 你哋兩個都喺度，多謝你哋。而我見到你哋玩得好開心啦， 開心開心啊！聽你啲歌最開心， 你哋開心我就開心啊！ 但呢一個嘅消息，你真係知道 confirm 係真係三月可以開到，係幾時知道噶？ 其實我哋已經由上唔係今年，即係上年 ，sorry， 2022年七月，我個 show 完咗，即係 Store Hall 嗰個 show， 咁就有已經開始傾話係諗住喺紅館嘅，咁就遞咗紙。咁我基本上我記得我係嗰日 Store Hall 嘅最後尾嗰場 show 做記者會嘅時候，即係傾緊嘅時候 ，sorry， 同啲記者。咁我哋嗰時就。公司就话系，我哋系递咗纸，咁、我就嗰日先知咯，系递咗纸咯。 哦，咁到递咗纸之后，再去到知道系即系 OK 啦，咁又系，系咪再隔一排先？ 我哋差唔多，可能系上年嘅，我谂、年尾啊， 年尾 先知咯。 系， 咁但系就正式宣布，即系边一日就系差唔多系12月先知道。哦，原来系3月25日同26日咯。 系。 系啊，咁就嗰阵时就我想周围讲，但系又唔可以守秘密， 系咪好辛苦啊？要守住秘密。 好啊，好啊，系三月，冇得讲咯。 哦，冇讲过啦， 冇讲过。 但系当公司去同你讲话，入咗纸啦，得噶啦，咁样嗰下，其实系咪个脑海已经有好多画面？人生第一次行上红馆舞台嗰、那个个人嘅演出系想点做嘅咧？个主题系点样嘅咧？个 run down 点排系咪已经其实好有画面嘅咧？ 其实当初有好多 mix emotions， 因为我自己想要嘅嘢咧，好想即系、就是、我自己可能入边嘅脑谂紧嘅嘢咧，同埋可能我哋监制谂嘅嘢，有可能又唔同啦。咁就我又觉得啊，我今次嘅 show 我想参与多啲，但系 at the same time。因为上一次我哋 solo 嘅 show 啦，即系 Store Hall 嗰个 Have a J Time 嘅 show， 咁嗰一次其实我已经有好多好想做，咁但系因为时间上啊，咁因为上一次都唔同啦，因为 Store Hall， 咁所以今次喺红馆更大嘅场地，咁呢个地方可能系budget 上啊，或者可能制作上又唔同，咁所以今次系我第一次就觉得我唔好咁贪心啦，我就同咗公司，我哋一齐倾同今次嘅监制。咁我又唔我未必会同人讲佢名住啦，因为我未必可以透露住。咁但係就同呢一位 嘅監製，咁就同佢溝通話我自己嘅諗法，而佢都好即係好有 vision 嚟應，咁所以我覺得佢嘅 vision 比我想象中更加好。咁所以我就而家係好期待，即係慢慢即係呢個 show 慢慢去組織好多嘢咁樣，咁我都有多啲 information 可以同大家分享，我就會慢慢話俾大家聽。 咁講唔講得嗰陣時候，你同呢一位監製坐低傾嘅時候，你 share 咗一啲乜嘢？你對可能自己過去呢段時間音樂嘅諗法，或者對個 show 嘅一啲 vision 係可以 share 得？ 其實我就覺得音樂上啦，我就好想分享我自己嘅作品嘅，因為我想喺個 show 個感覺上係咩都可以 fulfill 到，即係譬如好似可能係又有娛樂性啊。但係 at the same time 我都想係有多啲嘅音樂嘅部分，即係可能我自己因為特別係我自己嘅作品啦，即係好多咁多年以嚟，其實好多隻歌都係我自己寫，而我有好多想法，好多諗法，有好多都想表達啊。咁音樂上即係可能你聽我啲歌，或者如果有啲 fans 有啲朋友係聽過咁多嘅作品，其實係好唔同，就係有好多唔同嘅 style 啊。即係譬如可能有啲可能會係快歌啊，有啲係中版啊，有啲好硬啊，又有好多 ballad 歌啊，有好多可能係唔同嘅風格咯。而我覺得係即係個監製佢點去形容，就係好似一間即係入咗一間屋，而依間屋有好多唔同嘅房啊，每一間房你入去咧都係有好多唔同嘅風格或者唔同嘅歌去聽咯。係，咁所以我就係想即係係用嗰個 vision 去做呢個 show 咯，就係分享咁多嘅一間屋嘅房，而每間房嘅唔同風格嘅音樂 係咯。咁呢個 show 叫做 J-pop 嘅話，咁呢一個名係點樣最後 come up 出嚟？ 就係因為用 就係呢一個， 就係、是、J-pop， 即係 J 風嘅睇法啦。對，廣東歌話 J 風寫嘅廣東歌係咩類型咧？就係、是、我種嘅 pop 嘅風格嘅歌咯。 係你自己真係如果喺過去呢段時間，你自己睇自己嘅歌，有冇話以前嘅睇法同而家？最大轉變係咩？因為我記得你講過，就而家覺得個 story 好緊要啦，背後即係有一個故事去講。 而家個 story 好緊要，即係而家係同之前可能就係好靠個旋律，旋律好唔好聽咧？但係而家反而係我覺得可能唔知咪因為大過咗，或者係成熟咗，即係寫嗰、那個，我覺得係有故事有 picture 咯。而你點即係去 create 呢個 picture 俾大家去睇？你個 melody 就係講緊一樣嘢，或者係即係。是 express 緊呢個故事，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可能寫歌就唔同咗，係用呢一個方法或者呢個出發點去寫咯。咁所以我覺得，但係我覺得我自己嘅唔知要點講咧，即係可能我自己最基本嗰、那個即係音樂嗰、那個 passion 啊，仍然都喺度，即係唔會話哦，因為我寫咗咁耐就開始冇乜 passion 或者冇乜驚喜，我又唔係，即係我係每一次。即系新一年开一个 project， 我就系由零开始咯。我就过去嘅做过嘅嘢，我就唔再做咯。即系唔想重复自己，或者想做啲特别啲嘢，或者自己未做过嘅嘢。咁所以我觉得系慢慢可能观众都睇到，即系可能啲歌都有转变咯，或者有唔同嘅见到系一步一步系唔同嘅 J 嘅风格咯。 我想知道一首歌，譬如你写嘅时候有一个嘅 idea， 一个 concept， 有一个故仔喺背后，但系当佢摆去一个 show 度嘅时候，甚至乎可能同一只歌，上年系 Star Hall， 用咗一种表演嘅方法，今次如果再将佢放喺红馆嘅时候，系咪又要再帮佢去 create 或者再 explore 首歌，仲有啲乜嘢 angle？ 然后 其实系噶，即系我又而家暂时我未必可以透露太多，咁但系有啲歌系会可能编曲上啊，或者编排上。都有啲唔同嘅， 系 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系乜嘢咧，就要睇睇嗰 show 先睇得到。 但系会唔会慢慢成为一个压力就系、是、咧？因为喺之前因为头先 J 峰都讲，即系每一次都想做一啲更加唔同、更加突破嘅嘢，但系嗰个 pool 会变上越收越窄啊，因为你做过嘅嘢可能已经越嚟越多啦嘛，咁可能你要再谂一啲自己冇试过、冇做过嘢，可能变上越嚟越少选择。如果要去揀一啲啱自己嘅時候，嗰、那個壓力會唔會比以往好似大咗嘅咧？ 因為今次都係 嗱，开 show 嘅经验其实真系唔系好多，即系特别系个人嘅 show 啊、 嗯， 就系、是、开过一个 show， 就系上年嘅 Half a Day Time， 所以我觉得对我嚟讲，其实有好多嘢都好新鲜， 嗯， 即系可能可以做到嘅嘢嘅 possibility 其实有好多，咁所以我哋今次系开红馆一个咁大型嘅 show， 其实我会觉得系系咯，即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得到，嗯、或者所以咁样压力上，我又觉得又冇乜压力，因为我系。我反而觉得是享受、 嗯、 真的是享受，因为嗯我发觉自己那个投入性或者自己那个 I don't know， 上到个台我 feel 到可以现在是做到我自己想做的事，或者是懂得去 enjoy， 懂得到即是开始有这个自在的感觉。即是我上到台，我记得嗯最近即是去了班不同的班长来啦，咁就有唱歌。咁我已經搭上台，我覺得係冇一個怯場啊，或者緊張，或者好驚，即係當然有少少緊張，但係唔，我覺得係反而係一個好興奮，同埋好想同大家分享。即係我唔知點解，我每一次搭上台，我係完全係全程，即係我係好投入，好 enjoy， 同埋我想入面所有嘢我都會抌曬出嚟。即係我有時都會想落台，但我驚，即係你知啦，即係我驚俾人鬧。咁但係我係好想所有嘢都俾曬觀眾。咁、 嗯、 所以今次我覺得。即是在红馆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而有这么多历史，而我自己第一次去做这个 show， 我想给晒我所有入面我有的东西给大家。嗯、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压力，我用不会去用压力去形容这种感觉，因为始终唱歌其实很多东西都不是很懂的，即是我不是很懂很多东西，但我就是懂唱歌和我懂写歌，这两样我对自己都很有信心。所以我就、嗯不会想太多，我只是在一个台想下怎样去享受，怎样去投入自己的世界。 几时发现自己好懂得这种叫做享受舞台多一点呢？ 哇， 你觉得是几时？ 其实真的是近这两年的。你即你可以问我的同事啊，其实我那时候刚加入来公司，即他都见到我未 ready， 他状态每次上台呢又会走音啊，又会震啊，又即他人。是好似你见你 feel 到呢样系有少少唔妥嘅，唔知系乜嘢啦。但系好似唔系好踏实啊，又唔系即系唔知佢做紧乜嘢咯。咁、有时候我睇翻即系啲旧片啊，即系睇翻自己唱歌，我觉得自己系未 ready 嘅，真系即系系嗰个信心啊，系啊信心咯、啊、可以形容，同埋嗰个投入未投入到。但系而家系完全系上个台咧。我是 feel 到可以，即是好可以做到自己，即是可以是完全眯埋眼唱歌，唔理出面发生紧啲乜嘢。咁呢样嘢系好难做，因为你、啊、当然你即系你班长或者你去唔同嘅场地，每个场地都有唔同嘅，系咯、啊，有好多唔同嘅 ，I don't know， 会 affect 到你嘅嘅、情况啦。譬如嗰时有时可能你 earmon 或者耳仔，即系我哋叫耳仔咧 ，earmon 啊耳机啊，唔系好听到自己唱歌，或者可能入到去，有啲嘢 distraction， 咁其实好难去投入。咁但系我而家就我唔理，即系我反而入到去，我可以眯埋眼，咩都唔理，就系、是、唱我自己想唱嘅歌。咁希望人哋感受到呢个感觉。咁所以我觉得系去到呢个地步系真系。需要好多，反而我自己需要好多年咯。咁但系而家我终于系 feel 到我系享受，而好得意嘅，即系个 energy 你俾，即系你想人哋感受到嘅 energy 咧，你首先你要自己入边嘅内心已经有咯，要 ready， 你先可以宣扬呢一种嘅 energy 俾大家。而我 feel 到而家我系做到， 咁但系因为头先你都讲到啦，即系嚟紧嘅 show 知道而家识得去享受啦，但系会唔会经过上次之后咧，会有一个另一方面嘅压力，就系一啲作品上面，因为中意你嘅歌嘅人，佢有中意唔同类型啊、唔同时期啦，有啲可能近年嘅、有啲中意旧嘅，譬如记得上次好似 Encore 位唱我好想你嘅时候， 系噶， 就有一种好怀念嘅感觉啊，或者身边我听到一啲 fans 会大嗌一啲唔同嘅歌出嚟，反而系呢一方面系咪就啊自己都要谂下究竟唔同时期自己嘅歌拣边啲啊？ 都要啊，就有时都会头痛啊，因为即、就、系、是、哦，有啲人可能会话哦，我想听纸笔墨或者我想听啲旧歌，咁、但系其实我啲新歌都好好听噶，咁所以我觉得 I don't know， 我觉得主要系因为始终咁多年嚟，其实啲歌都系我写，都系应该系有我自己嘅阴影喺度，我自己嘅风格喺度，咁所以我觉得中意我嘅人，可能中意我嘅旧歌嘅人啦，都应该会中意我啲新嘅歌，即系。正常的嘛，正常地应该是的。咁、所以就我觉得 今次嘅 show 其實兩樣嘢都會有嘅， 係 咁，所以大家唔即係唔使放心，唔使擔心，唔使可以放心啦，唔使擔心。 係 你入嚟，你會睇到 J 風嘅 pop。所以叫做 J-pop， 同埋我覺得一樣嘢咧，中意即係會 mention 舊歌嘅人咧，唔係因為佢唔中意新歌，而係新歌近年見到你咧，會大家近年有機會聽到，反而想睇下而家轉變咗嘅 J 風去再 approach 翻舊歌嘅時候，可能少啲機會聽到，或者而家嘅你唱翻係點樣樣。 所以佢哋要嚟睇個 show 就會有機會啦。 會唔會有唔同嘅演繹咧？咁啊，留翻喺個 show 嗰度，大家可以睇到啦。但係好老實講嘅，即係我覺得每個人咧，不論係聽眾也好，或者 artist。本身也好，自己總會多多少少有啲偏心嘅。對於 J 風你嚟講啊，我 share 咗先啦。我偏心邊個時期嘅 J 風咧？我偏心 Detour 嗰個時期嘅 J 風，我好中意呢一個時期嘅 J 風。對你嚟講，你自己有冇好偏心自己邊一個時期嘅一啲作品？係其實自己再攞翻出嚟，都仍然覺得啊，真係好正！我真係聽翻都覺得好正咁樣。 其实只只都对我嚟讲都系 唔正就唔会攞出嚟啦，但系会唔会多多少少啲偏心？ 但系系都系我嚟噶嘛，我觉得都系我自己唔同嘅阶段写嘅歌。咁但系就 Detour， 其实呢只碟其实有好多作品我自己都好中意，即系而家仍然之后出 show 都会唱翻嘅，即系好多譬如好似。愛斯基摩人之吻，呢一隻係我第一次寫一隻哦咁 R&B 嘅咁 blues 嘅一隻嘅歌啦。咁我就做完我都唔知道，因為原本唔係我揀嘅，即係我寫咗，咁我順便即係開會嘅時候俾公司聽下。咁嗰陣時就陳永謙係有份做 A&R 嘅呢個部分嘅，咁佢就聽完呢隻歌，佢話：哦，呢隻歌其實你應該放入呢隻碟度啊，係佢揀嘅。咁就估唔到，即係出到嚟效果其實好好。咁因為出隊嘅反應都唔錯，咁所以我自己俾咗好多信心我去寫 R&B 嘅歌，咁所以直至到今時今日，即係好多嘅唱片或者好多 EP 啦，之後 From Detour， 其實好多歌有一種嘅 R&B 風格，係因為嗰隻歌俾好多信心咯。 哦， 係啊。 系咯，我都覺得係而家啲呢一兩年嘅嗰啲作品，好似大膽啲，再放多啲落去嘅感覺。 再放多啲落去啊，係啊。 我原來關嗰隻歌事嘅。 係噶，嗰隻歌係個 beginning 咯，個頭咯，係。 係。 怎相拥？默你的干等，你晚班结束归家，同急速解冻，一个城几班车多挤拥。默你的 catch a feel， 转眼冬天早逼近 ，oh it's real， 就连鼻尖都。很想接吻，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家居翘着双腿，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被窝当中觅寻伴侣，用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谁人一亲我，爆擦那脸庞，不痛 catch you feel， 所有反差都吸 人 Poets 地球另一端都可变近，如留在最温馨冰天雪地里，零度加距翘着身体，继续靠近的一对，全人类皮划当中未曾伴侣，用掉可可你是开水，养分要我不困暖摄取。唱歌火炉，好好风高都有密度，便要落土。 呢首作品 Jay 風話令到佢更加大膽去做而家嘅作品，更加多 R&B 元素重啲嘅風格喺自己嘅歌當中。有 Jay 風之前嘅作品叫做《愛斯基摩人之吻》，先聽一節六點半嘅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同内地最快星期日免检疫通关。消息话，政府向中央提出首阶段通关，重开嘅将会系连接深圳福田嘅东铁线落马洲支线口岸、敏感度客运口岸，亦都包括水路嘅港澳码头，连同疫情期间保持开放嘅深圳湾口岸、港珠澳大桥同埋机场、高铁同埋罗湖口岸暂时唔开放。据了解，入境处人员已经在今日在港澳码头和落马洲支线为开关安排进行内部演练。通关初期会有配额以先到先得的方式分配，最终的通关方案有待中央审批，预计政府最快听日公布细节。本港新增16423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401宗输入病例。医管局情报多63宗的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11868个患者离世。23间安老和8间残疾人士院舍，合共49个院友和3个员工确诊。650间学校一共呈报1320宗个案，涉及965个学生和355个教职员。在北京，外交部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早前发布的日本福岛核污水处置问题技术工作组第三份评估报告，发言人毛宁说，报告在各方高度关注的福岛核污水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数据采集方法是不是符合安全标准等重要问题上没有得出结论。在未有结论之前，日方批准核污水排海方案，并且强行推进排海准备，是轻率和不负责任。毛宁强调，核污水排海绝对不是日本一家的私事，敦促日方 方重视国际社会的正当合理诉求，和周边邻国、太平洋岛国等利益有关方和有关的国际机构充分协商，切实以公开透明、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水，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严格监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周初大致多云有几阵雨。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大埔公路的交通。大埔公路九龙之前在沙田沥源村对开发生过意外事故的，而家意外事故清一场，不过都多车。去九龙方向龙尾排到沙田马场，而去上水方向呢，而家都交通繁忙，因为放工时间。去上水粉岭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跑马地线分别多车嘅，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排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啊，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学园街，狮子山隧道沙田。窝打路到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龙尾去到虎山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而家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至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2023更有爱。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啊，新的一年我决定为屋企人而做好自己的一件事呢， 就是睡多啲觉啦。因为平时佢哋瞓觉嘅时候我未返屋企啦。到佢哋瞓醒嘅时候我一系就起咗身，一系就出咗门口，搞到佢哋都担心啊仔休息够唔够㗎。所以新一年我决定休息多啲啦，啲街头细务交俾你哋啦。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女姐，不如你同 Alex 慢慢咀嚼下嗰份竹棚架设计图先啦，我去预备定啲嘢开工。 诶，等等，强叔，乜你识搭竹棚架嘅咩？ 诶，你哋手板眼见功夫，等住女姐你同 Alex 咪得咯。 唔系啊，强叔，搭建竹棚架系由合资格人士或者曾经受过训练嘅工友先做得噶噃。 想知更多职安健资讯，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要做足，工友安全有幸福。我系 Alex 邝星宇。 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快乐，各位听众朋友们，二台派发贺年利是封， 想得到二台靓靓利是封，就要密切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各大节目内容， 答中问题就有机会得到二台利是封。新的一年大吉大利，有田又有地，二台祝大家利利是是，身体健康好 easy。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今年26岁，一月份咧就会喺英国唔同嘅地区咧举行呢一个巡回演出啊吓 ，Louis Capaldi。 I'll bring her coffee in the morning. She brings me inner peace. I take her out to fancy restaurants. She takes the sadness out of me. I'll make her cards on her birthday. She makes me a better man.I take her water when she's thirsty. She takes me as I'm. I love it when her mind wanders, and she loves it when I stay at home. I know when she's lost, and she knows when I feel alone. From all my airs and graces to the little 是惨情歌王啊！呢、这个礼拜成为不动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六位 Louis Capaldi 啊 ，Pointle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等到九四点八，不如开始放松一下。手解構這隻 single 有乜轉化 ？Fast， 埋飛氣 ，Chorus， 又要擊中你，聽到 break， 心裏翻滾，一下子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聲，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聲，就來用甜蜜內容刺激你耳朵，一下子就笠上。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J 风冯允谦嘅。咁啊，头先个 part 就讲咗好多嚟紧你嘅红馆 show 嘅一啲谂法啦。咁啊，呢一 part 咧就会讲你嘅新 EP 嘅 Love and Loss。咁我同阿斌咧开始都会估下嘅，都系。咁我哋会先估就系呢一张 EP 里边咧最新嘅派头歌 Me and the Moon 嘅。 我估咗先，第一次同 Gordon Flanders 合作啦，应该我估嗰样嘢就系 Me and the Moon。我觉得好似系呢一张专辑嘅一个完结咁样。咁之前就同好多唔同嘅監製合作過啦，有 Tima 啦，有 Randy 啦，咁好似就會唔會就係想有一個嘅有一樣嘢想同樂迷講嘅，就係嚟緊要前進啦，即係人生要前進啦，亦都要嘗試下除咗同之前合作咗好耐嘅監製之外，都要試下同一啲新嘅監製或者係音樂人去合作，咁好似係一個對於未來嘅憧憬嚟嘅咁樣樣，我會咁樣去覺得。今次找 Gordon Flanders 的合作是有个少少这样的想法在里面的。 是的，我想估呢就是这只 Me and the Moon 呢，我想估你当初写的时候是可能有一个方向是有一种好像 Lullaby 的感觉。因为可能我听这个 intro 的吉他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夜晚晚在间房跟住就不知道有没有月亮啦，不一定有月亮，但是就黑咪蚊跟住就有一种好像临瞓之前一个这样的曲去完结那一日。咁樣嘅一個感覺嚟嘅，特別嗰啲吉他嗰啲旋律嘅走法，所以我想估係有 Lullaby 呢一個嘅元素曾經出現過喺寫 demo 啊或者點樣呢隻歌度，係啦，呢個我想估嘅。 好啊，咁我哋開估好唔好？ 好啊，錯你又話錯得噶啦， 誠實。 阿斌斌啊， 係， 我覺得你諗得太多了， 諗得太多了，好嘢，講得好啊， 好好啊。你真 的很 誠實 好刺激，好刺激，都即係有啲嘢都唔係完全啱嘅， 係 但是为什么会跟 Gordon Flanders 合作，是因为我听他的音乐我觉得是很正的、但是其实提议说、跟 Gordon Flanders 合作，其实是因为我跟我 A&R Vicky 就倾紧偈的时候，他就说、Gordon Flanders 的东西其实是很啱我，因为很 R&B。 但是这一首歌我初头想的时候，我觉得、又不是一首很 R&B 的歌来，但我需要那个感觉就是很想一首要是一种嘅浪漫得嚟咧，有少少寂寞嘅感觉。而我知道啊 ，Gordon Flanders 弹吉他系好叻嘅，佢弹啲 R&B licks 嗰啲嘢弹得好好。而我觉得佢 jazz 啊，应该都唔会差，应该都会有种嗰种感觉，嗰种除啦。咁所以之后因为呢个原因，我先话哦，不如我哋一齐合作。而佢都好好，因为我知佢都好忙啦。咁佢就好愿意同我一齐去做呢只歌，而出到嚟咧，这个作品我哋系。真的用了很多时间去即編曲过，是的，編曲上是真的改了很多次、即我都不好意思，因为跟 Gordon 一合作的时候他给了一些很 R&B 的东西，即很 soulful， 但我这首歌就不是很需要这件事，即我想是一种寂寞同埋是寂寞得来浪漫，所以未必需要这么开心或者这么 groovy，可能簡單啲就得，咁我哋都搞咗好耐，而最終出嚟個成品我係好滿意，因為真係佢又好好啦，佢真係會肯我同我即係一齊去 work through 呢個 process， 咁所以最終出到嚟嘅成品其實我哋兩個都好鍾意。 咁你 Vicky 提起之前係咪你都已經有聽過即係 Gordon Flanders 嘅作品？ 有啊有，佢自己都有出歌，佢啲歌好好聽。 嗰時係有人介紹定係點樣嘅渠道就知道有一個咁樣年輕音樂人存在咧？記唔記得？ 嗰時就啱啱阿 Vicky 啦，就同我講哦 ，Gordon Flanders 其實佢啲嘢好適合我，咁我就一聽嘅時候，哦，正， 知道 係都啱我，即係我啲中意聽嘅 R&B 嘅歌，咁所以就慢慢就哦，試下可唔可以即係產生啲火花啊，啲唔同嘅感覺，咁就同佢一齊合作，就做咗 Me and the Moon 咯。 係，咁又話第一次有見過面啊，同佢有冇嘅？ 之前冇噶，之前冇噶，係真係 呢首歌 第一次我哋話哦一齊合作啦，咁就係 IG 就有即係follow 對方啊，一齊 DM 啊咁樣，哦應該點去做呢隻歌或者係咩感覺？咁我又 send 咗好多唔同嘅。即係 reference 或者自己諗法啦，對呢隻歌，咁真係第一次見面就係錄音嘅時候咯，係係啊係啊。 咁、你第一次見面呢、這個年輕，即係呢個年輕人啊、見到佢，你對佢嘅感覺係點樣樣？你會點樣形容呢個小朋友？ 我覺得佢好成熟嘅，但我唔知係咪係一種感覺嚟，即係佢係都幾靜嘅，即係唔似我好多嘢講，即係我有時可以好靜啦，但係我一有時即係 I don't know 一。好多嘢講嘅時候咧，我就係停唔到口嗰啲人嚟。咁我係同佢就唔知道有一種，即係 feel 到佢係係咯，即係佢都幾靜下嘅。係啊係啊，但係佢就做音樂嘅時候就係好投入咯。而我都知佢幫好多其他人，即係同過阿嘉豪啊、吳嘉豪做歌啊。咁我覺得佢係係咯，佢都幾。都好有諗法對音樂，因為佢自己都喺日本有讀過音樂，咁、但係佢就好肯同我去做呢件事咯，係啊，佢都會聽我講，所以都好 appreciate 佢，係啊。 咁喺呢一首歌《Me and the Moon》嘅時候，咁係一開始係都有一啲嘅旋律，可能係寫起咗一啲，或係哦諗咗嗰個感覺先。頭先講嗰種好似浪漫得嚟，有啲寂寞，然後按住呢一個去諗，哦，咁我不如就寫一首咁樣嘅歌放喺呢 EP 度。嗰、那個 sequence 大概冇係點 嘅？其實寫嘅時候都係憑感覺，因為嗰段時間其實成隻《Deep What Love and Loss》啲歌係今年即係2022年寫嘅。但除咗呢一隻咯，呢一隻反而係2021年寫。咁嗰段時間就係因為另外一半就啱啱去咗第二個生活啦。咁嗰段時間就有一種嘅感覺，就係每一次我望月亮，我就會 feel 到好似有一種嘅浪漫，就係諗緊佢啦。亦都會覺得哦，即係見到呢個人會諗起佢，但係都有一種寂寞，因為知道係冇可能會可以同佢一齊，係咯。咁就凭呢个感觉去写呢隻歌，咁我一写嘅时候其实系已经系写埋啲歌词啦，即系原本系英文歌词，其实我都谂过系咪会唔会放个 demo 出嚟俾人哋听啦？我都有谂过，因为我系填晒成隻歌写晒，都编咗少少嘅，有少少编曲嘅，咁我就谂住有晒个 idea 就俾阿 Gordon 去再听完。 佢再可能係再自己嗰個角度睇下有冇咩諗法咯，係啊。 係，咁有冇話嗰陣時嗰個嘅 demo 嘅一啲嘅部分，而家喺完成品度都聽到，哦，有啲 part 即係遺留咗落嚟，可能係一啲編曲嘅想法啊，或者啲樂器嘅走法啊咁樣。 都有㗎，因為我自己就好堅持自己嘅諗法。 係。 所以嗰個編曲係搞咗好耐，因為佢俾咗好似三四個唔同嘅編曲我，咁我三四個覺得都好聽，但係唔係我要想要嗰種感覺，咁所以最後屘我都話，不如我哋簡單啲，令到佢個感覺即係唔好太興奮，反而要係寂寞啲咯，係啦，咁就會滲透嗰種嘅寂寞得嚟，有浪漫。 嗯，咁但系呢一只歌喺呢张 EP 度，你话系反而早啲写，2021年写，但系隔咗咁耐，系咪因为就系头先讲嘅嗰个编曲上面嘅 on and off， 所以反而推出嘅时间反而系后啲，定系有其他因素？ 呢一只歌我 feel 到系几有呢、這、一个，唔好话圣诞嘅气氛，但系好有呢一个冬天嘅感觉、 啊， 系啊， 系。 咁我觉得系应该系似系一个年尾会出嘅歌咯。又唔似係 first plug 嘅，咁又唔係好似主打嘅歌，係啱年尾。咁但係我哋上年，我哋出咗《冬日寂寞考》啦，咁所以就撞咗，而我係好中意呢隻歌，咁所以我哋基本上，今年上年 sorry 2022年，開新歌嘅 project 嘅時候，其實我已經係即係同公司講啊，我唔理啦，呢隻歌我好中意啊，可唔可以放落去咧？即係已經係有呢個諗法嘅，咁所以就 keep 住喺度，直接到。今年先推出咯，系、哦。 咁因应嗰个时间去推出，咁其实个成品反而应该好早期就已经做起晒啦。 都系啊，系啊，2021年嘅年尾写。 哦 ，OK。咁喺嗰个歌词嘅部分咧，即系我都记得阿木讲过最开心嘅系咩咧？写 J 风嘅歌就有一部分系英文， 英文嚟嘅， 可以唔使改啦。咁但我又想好奇一下，因为我见歌词英文嘅部分，你都系自己填嘅。咁啊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呢一句咧。我覺得會唔會其實我又想估多樣嘢，就係會唔會其實係最初 你係咪唔放棄？因為我頭先先 講 係 啊， 係啊， 死掉估啱啱， 我又要揾啲嘢估。咁係咪同呢一個最初個概念，或者可能最初嗰、那個諗法係可能嗰陣時喺嗰個環境底下同自己另一半分隔異地嘅時候，就可能聽住 Bruno Mars 嘅 Talking to the Moon， 咁跟住然後自己諗下諗下，唱下唱下，覺得好似可以擺到落去呢、這個 concept， 可以擺到落去自己嘅歌度喎，咁樣。 你估到咁偏好難啱喎、 啊。唔係，我唔想咁樣喎、啊。 我又抽多次啦。 大佬，你估到咁偏好難中喎、 啊。 你大包圍嘛、啊。 但係你又唔係錯曬嘅，即係我有諗過，因為我一寫嘅時候就係有呢一句 I'll be talking to the moon just thinking about， 就係有呢個 hook line、 嗯。 心我就哎弊啦，好似 Bruno Mars 有隻歌叫 Talking to the Moon， 都有聯想到嘅，係 啦， 聯想到。 都有諗過 Bruno Mars 嘅。 哦、OK， 好啦，唔緊要啦，我承認自己嘅錯誤。 你中咗個 key words 啊！ 我發現我唔了解 J 風啊，我要同佢傾多啲偈。 你同佢做多啲訪問啊，再做多啲訪問先啦。你睇我都放棄咗，我都知道我估 Luna Bay 嗰個都唔啱啊。 系啊， 我未答喎、 啊。系啊，我估 Luna Bay 嗰个 Luna Bay 嗰个又唔系完全唔啱喎。 系咩？我谂住以为错晒，因为听你头先讲完。 唔系，因为我系夜晚嘅时候写嘅呢只。 系系。 咁我系望住月亮，系谂到呢样嘢。 嗯， 其实系好似瞓觉之前啦，我系谂到其实，哎呀，即系有啲寂寞、啊。咁系嗰段时间啱啱瞓觉之前去写，咁所以系咪一个 Luna Bay 又唔系？但系。是夜晚的時候寫的， 因為我聽的時候正正在估計會不會這歌去到最尾會有些扭的音樂盒那些那些聲音會出現，即是一路聽第一次聽的時候在估計、啊、會不會呢這樣，即是有這些幻想 是 pausing 什麼 你那些是鬼片才有的 音樂盒可以很 sweet 還有少少孤獨的嘛， 都可以好多人驚嘅喎， 係啊，都可以。如果嗰晚真係嗰陣時， 近排係咪睇得太多鬼片？ 我驚鬼片，我唔敢睇。但係因為呢個結尾就唔係我頭先諗嗰個咁靈異啦，即係而家有一種哼唱住嘅咁，係咪呢個 demo 嘅時候你都已經係有呢一個部分啫？ 有啊有啊，因為我覺得係即係有時我唔知寫歌係一種嘅，我唔識點去形容，係好似個有時我覺得好似。上嗰個天可能俾啲嘢我入邊個腦係就會即刻諗到啲嘢，而依一種嘅感覺，我覺得係有少少係 同個越南人唔未必會傾偈， 嗯， 但係我會哼歌咯， 嗯， 咁我就會哼一句咯， 係， 我唔知點形容，我覺得我有時而家講翻到都覺得好笑，但係係有一種嘅好浪漫， 好似同佢溝通，但係 同佢溝通，但係有一種嘅浪漫嘅感覺喺度， 係、嗯，所以係即係呢個就保存咗喺而家呢一個嘅最後 version 嗰度都 keep 咗呢一個， 係啊 ，keep 翻係啊， 咁喺呢一個成個嘅 EP Love and Loss 裏邊，就過往2022年啦，甚至乎而家新嘅歌，每一隻歌都有喺裏邊出現。咁、嗯、其實佢即係諗呢一個 topic Love and Loss 嘅時候，係咪都真係發現到哦，原來啲歌即係都係咁啱地，或者？是哦，原来都是讲紧这个的 topic， 亦都是代表了你的2022一个很大感受，就是 love and loss。 我觉得是不只是2022年，是反而2021年已经开始， 嗯、 即是有很多这些不同的 emotion 啦。 嗯。 所以成只碟 love and loss 就是包含，即是可能我这两年的经历或者看法对爱和失去这件事。是啊，那就写的歌我都慢慢就是渗透了这个 message。即不知不覺，咁我就諗翻，其實係我寫嘅歌，其實就係 love and loss。 嗯， 咁我又覺得呢個名係幾特別，係因為都雖然冇話特別，幾得意，係因為上年我哋出嘅碟就係 Lifeline， 都係 LL， 係 咯。 今次 love and loss 又係 LL， 咁就係咯，我覺得都好易記，同埋係包含成隻碟嘅 message。 嗯。咁會唔會令到已經有諗法，即係而家準備緊就嚟緊嘅 concert 啦、嗯？但係亦都喺創作歌上面，啊，2023年會諗緊係，我、哦、會係有另外一啲嘅 topic 或者 issue 會想 mention， 或者個風格上會唔會好啦，開心翻啲啦？可以2022年嘅呢一隻 Love and Loss 好似比較少少有啲孤獨啲啊，沉重少少嘅話， 我反而2023年嘅歌 project 其實我發覺，因為即係我身邊嘅人啦，即係有時聽我作品，好多時可能係 from。即个出发点系我自己嘅故事， 嗯， 咁我有时佢哋都会同我讲，系咪可以试下，即系可能系人哋嘅角度，睇翻人哋嘅角度去写一只歌咧， 嗯， 即系未必系一定系要写自己嘅故事，咁所以我就系而家都揾方法去 inspire 自己，可能系有时间可能睇啲片啊，或者可能睇啲戏啊，听唔同嘅歌，或者身边人哋嘅故事去 inspire 去写歌，咁可能希望。多啲人或者大家有多啲共鸣咯， 嗯， 系啊，因为呢几年可能有Love and Loss 啊，同埋有 Lifeline 上年，其实呢两只碟都包含嘅 message， 我好都讲咗好多关于失去啊，或者关于思念啊， 嗯， 咁所以我觉得可能今年写嘅嘢可能会系未必会系写咁多关于思念咯，系啊。 好啊！你要啲咩靈感？你問我哋，我有好多故仔。 好啊， 咩都有啊， 你多咋？ 好多 冇、啊、你嗰啲咁嘅感情經歷， 唔、 欸、 一定 係 感情， 啊、 人生 都有經歷嘅。兩個都有經歷嘅。 係咯，你嗰種又唔同啊！你嗰種係嗰種叫咩啊？愛情見證啊嘛，你嗰啲係 係。 我諗我問你，你應該即係文斌仔應該全部啲都好開心，因為我見到你同你老婆都好 sweet sweet。 係啊。我哋共同會一齊喺屋企做嘅嘢就係聽 J 風啲歌咯，講真嘅，唔係講笑，呢個真係講真。 多謝。 咁所以大家亦都係哦，你聽完 J 風嘅作品，有一啲自己諗法、啲故仔、你自己嘅感受都 share 俾佢，可能 俾我， 係啊，都會 inspire 到 J 風2023年嘅作品嘅。 我需要嘅，即係 even 有啲朋友有咩故事經歷。可以喺我 IG J Phone Music 可以留言啊 ，DM 我啊 ，whatever Facebook I don't know， 咁就我可以有多啲故事寫咯。 係啦，咁我會期待2023年你嘅作品啦，同時亦都預祝你嘅 J Pop 嘅呢一個 concert 第一次紅館 good show 啦。 多謝 ，thank you， yeah， 多謝你今日 ，thank you， 新年快樂啦， 新年快樂。 有谁爱？愿你怜爱，仍我却见你达千里外。圆月缺一边，途人没自在。偏偏我固执得抬头没看开，知道月下你正伴着你所爱。为